张桂兰，听爹爹他问了我一番，我想起来呀，这条扁担跟着爹爹饱尝风霜度过寒夜，哎哎哎哎，出现在面前呢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我说爹爹啊，狗汉奸用扁担曾把您老人家打呀，多扁担抗强暴您入了牢监，阶级仇民族恨充满了血和泪呀，归拦我呀，桩桩件件都记在了心里边呐、工农闹革命，爹爹您挑着扁担送子弹又救伤员，化妆小贩进据点用炸药把敌人的炮楼端拿，千里雷鸣万里闪，斗争地主分田地，驱走了愁容换笑颜，您用它挑过高产丰收稻，熬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卖鱼粮把这条扁担呐、给呀，晚奶哎哎哎哎哎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！这家乡的面貌大改变呐，青山绿水赛花园呐、这 桂兰越说越高兴啊啊啊啊啊，伸手又要接扁担，这老汉二次把他拦呐、啊。这老汉说：“还有件事情我没跟你讲。”今天送你我又用的这个扁担我用它也曾送人马大学上啊，哎呀哎呀，那一次是在43年骑着大马走在前呐、啊，他让我挑那牛腰粗的铺盖卷，后边还挂了一个大网篮，我肚内空空腿发软，他哪如我擦汗换换肩呐、啊！怒火天雄把牙咬碎呀、哎，长夜漫漫盼春天来，哎哎哎哎哎哎哎。他在担在心里头点呐、啊，山沟的姑娘也把大鞋上啊啊啊啊啊啊，又学习呀、啊，科学管理种庄田。水利建设发电站，这农林牧副果树园呐、啊。这桂兰说：“您的话有千斤重啊，句句记在了我的心间。”把这副重担交给我，我一定要接好这革命班。这世界通红的太阳当头照，照红了大地，照红了山，照红了姑娘，照红老汉呐、啊，爷儿俩赶路奔向前。 意气风发的50年代， 这些英雄且不讲； 四火红尘的60年代， 张老汉今年又； 笙歌迭起的70年代， 岳飞问； 暖意春潮的80年代， 宇宙宇宙； 盛世华彩的21世纪， 哦、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。 年轮更替，笑声依旧； 时空变换，经典永驻；岁月。风云，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。